请朋友们欣赏张派名剧《祭塔》的选段。 Thank you.

想一想到底想想后来后来的队伍为啥半把李广战胜大唐这都是秦朝的忠臣良将哪一个忠良有有下场 Yeah.

点起了牛，大家同意太平楼，唐廷白别了帽子要共同愁。 谢谢大家，也谢谢邓老师。接下来咱们谭老师再给大家唱一段。 咱们这么着吧，就一段《战太平》开始。

雄双双让，乾坤雄让地带地，不肯地让雄带不单纯，朝阳门朝州大 请听周信芳演唱的《扫松》。 哦，你看，

要皇儿兄要四狂，三家万古的爱情你哪里就流泪，免得悲伤放大胆一步一步碎的 最后是李和曾演唱的《哭秦亭》。